现在勾选派出一号 Rockley 李伟俊和二号 YYY 莹莹， 他们的任务就是帮你们充满正能量。 准备好了吗？ 一二三，勾选 Magic Hour。 优选 Be on trend， Hello， 你好，我是 Y Y Ng。 Hello， 你好，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。 好休息，好休息。昨天呢，这个优选 I U V 已经上线了。挑战者有谁呢？有我，有 Lia， 有 Kristen， 还有呢，就是有楚英的。而这一次的发起人是谁呀？ 哎呀，那就是非常惹人生气的。 哎，你我以为你说惹人爱的，惹人生气的就是。 因为我觉得你们现在不喜欢我。 真的。 自从这个挑战过后呢，我害 Kristen 大概要坐轮椅三天，因为他的背部呢被三个女人乱踩一通啊。 而且我也很讨厌你这个跳远，对我来说是一个不好的挑战，因为我的腿很短。 所以你知道我们过去，哎呦，我已经来到了第十三集，几乎每一集都是为你而设。 真的， 我们讨论的时候都会想到，哦，莹莹腿短一定很好笑的，我们做给他。 这样是一个效果，也是不错。 对 啊，谢谢你们对待我那么 好。可是这一期有没有效果呢？大家就看看这个影片咯。 是的，首先呢，我们挑战第一个挑战呢，就是跳进那个格子里面嘛。我跟楚英呢是一对的，我们用时呢是 43.2 秒的。而 Lia 跟 Kristen 到底用了多少的时间呢？现在揭晓给你听。 还有 Lia 非常用了 43.2 秒。 别害怕。哎呀，我的问题，我的问题。 哇，刚刚好姐妹下一秒直接内讧哦，好姐妹， 刚刚讲成绩不好就内讧了。 第二关，我们直接吵架了。哎，莉亚害我，哎，不是莉亚，楚英害我。那最后一名嘞，明明我是很厉害跳的嘞。哎，你看了这个影片有没有让你觉得哇惊讶到？莹莹竟然跳进那个格子里面。 其实蛮厉害的， 跳一下而已。 你真的在我们的过去算是运动细胞比较差，可是没有啊。可是这一次真的有让我稍微的大吃一惊，就是哎。原来你也可以嘛， 是不是？ 这一期你真的是有稍微的反过来让我们刮目相看了。大家想要看莹莹有多灵敏的话呢，去到勾选的 YouTube 看看完整版吧。 是的，收着勾选 Beyond Trend。勾选 Beyond Trend， Hello， 你好，我是 YY 莹莹。刚刚听过的歌曲呢，有来自刘宇宁的《烟火星辰》。 勾选 Beyond Trend， Hello， 你好，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。 勾选变变变， 湖边、河边、海边，吼！勾选变变变， 勾选变变变。我现在呢，就是对这个楚英发还生气啊！他害我在这个比赛当中输了。想要知道发生什么事情的话，赶快去看这个最新一集的勾选。哎呦喂！所以呢，楚英呢就被我骂了，不是骂到很够力那种了，还是很慈祥的骂他的。所以今天变变变呢，就来跟你讨论一下被骂的时候有什么开心的事情。我觉得最开心的事就是呢，我被老师啊罚站在这个课室外面啊，结果隔天呢，老师就买这个外用的止痛贴给我贴。 这有什么好值得开心的？ 哎，老师很关心你嘞，他惩罚你，可是隔天又对你关心我，不是很开心的事吗？ 好啊，这样我再捅你一刀，然后给你那个救伤费，好不好？ 这个不一样嘛。 对啊，就如果关心你的话，还给你出去外面罚站。我跟你讲，如果给我回到 错的是我吗？ 给我回到校园，我一定会跟老师吵起来。 为什么跟他吵？ 就是你， 他惩罚你是为了你好。 你还在另外那边买什么止痛药啊、止痛膏啊、 止痛贴 ？OK 啊，因为做错的事情是我啊，不是老师。 你做错了什么事情？ 我那时候就是没有做功课啊，忘记做了老师的作业。 该打该打该打。 对啊，该惩罚。所以我 OK 啊。 好了，我开玩笑而已啦。我在校园中就另外讲了，在学校的时候，老师真的是他们很喜欢讲一句话的。 什么？ 我也帮你们把你们当成我的孩子，班上有40多个人都是我的。孩子我都当成我的骨肉，老师打你们的时候我心也是很痛的，我要你们学会东西。 对对对， 那以前我想说你心痛这样你干嘛还打，而且打到这样爽。 而且还有另外一个口头禅的学校是你第二个家。 然后大扫除就讲说不要，哎，大扫除讲学校是你第二个家，然后你睡觉的时候讲说你干嘛把这边当成自己家。 其实我觉得很感谢有校园这个这个地方的，因为让我学会大扫除。我真的在家不会的。我在学校学会怎样打扫啊，怎样扫进那个笨斗里面啊，怎样骂窗啊，都是老师教的。 好了，我觉得至少在这个被骂的过程中你有学会一些东西。等下有哪些开心事我们再继续分享吧。 是这个选比安全。Beyond Trend， Hello， 你好，我是 YY Ng。 刚刚听过的歌曲有来自 CM Blue 的 Killer Joy。 CM Blue 的演唱会呢将在4月11号傍晚6点钟呢在 Megastar Arena 重磅的登场啦。想要购票的话可以去到 my.bookmyshow.com。 勾选 Beyond Trend， Hello， 你好，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。 勾选边边边， 湖边、河边、海边，吼，勾选变变变， 勾选变变变。今天 你的心情如何啊？还是有人惹了你了？惹了你之后，你想做的行为是什么呢？就是骂他。所以那个人呢，就被你骂了。所以被骂的时候，你知道最开心的事情是什么吗？被骂还要开心哦。OK， 我们来听看这位听众到底有什么开心故事分享。 被骂的开心故事是，我觉得是因为那个人在乎你，所以才会骂你。我觉得说是比较开心的事啦。 不要再 PUA 了，各位，不要再 PUA 了。我最讨厌听到哦，我爱你才骂你，我为你好才骂你。我讲你为我好，那你闭嘴好不好？我真的会想要这样骂人呢，而且我是很不能接受能讲的就用讲，干嘛要骂？ 因为可能他讲了你两三次，但是你听不进，然后最后就发脾气了咯。为什么你一直听不进我讲的话？ 如果你说羊对待小孩，小孩不会听而可以，但是我觉得大人只要他有耳朵，我相信他都可以听得清楚。他如果第三次不要听到，其实他就是不用听了， 然后就放弃他了吗？ 那你的你不用在那边给他口气不好了，把力气省下吧，各位。 因为我爱 你， 你 可以接受吗？我好奇，你可以接受人家讲我爱你，我对你好，我才骂你，你可以接受这个 statement 吗？ 另一半的话，我觉得是不可以的， 这样有谁是可以？ 我接受不到。父母我是 OK 的，父母骂我的话我是 OK 的。对呀、啊，我觉得父母越骂 我， 我 父母敢讲哦，我骂你是为你好，我这样我不要给你家用了。 所以 老板讲，伟娟 broccoli， 我骂你是为你好，你 on 不要这样，我讲哦，这样我要离职。 没有啊，你收的薪水呢，有一半都是要受了老板的气的嘛，不是吗？ 没有 OK， 我们真的要讲道理。如果这件事情它是值得，你可能你今天大迟到，我们四点 on， 你五点到那。骂你我觉得可以 正常， 可是有些东西是很主观的，只要你有依照他的方法去做，或者是没有达标，他骂你，那我觉得我会适当的去反击耶。 所以被骂呢其实还是很心酸 的事情，而且我完全不能，我择偶条件也很严格。 怎样？不要骂你的， 不能骂人的，真的 就爱的教育啦。 因为我是一个绝对不会骂人的人，我不可能骂家人跟另一半， 是吗？ 我最多是开玩笑的那种大声讲话。但我是超级性格温和的人，因为我是懂以和为贵，反正爱的人是不能用骂的。 哎呀，这样好的性格还是没有另一半，还是单身在那边讲多多。 哎呀，你都不要我， 哎，我才不要 讲这种恶心话。 就我又有很心酸的 听歌。你有 Adrian BB 啦 ，Adrian BB。 我不想，哎，我回来，我们聊聊心酸的部分吧。手机勾选 Beyond Trend， 勾选 Magic Hour 是由 New Ban 脱裤宝止痛贴为你呈现。New Ban 脱裤宝止痛贴易于拉伸，粘度佳，可解肩膀、关节、肌肉疼痛。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。New Ban New Ban。我妈妈说读这个科系比较有前途，上网说我今天运势不好不能出门哦，他们说射手座不能和双鱼座在一起的啦。 别再他说谁说了，任何时候我们都应该有自己的选择，不应该被必须和应该捆绑。勾选和我 YY 提醒你，选择权永远在你的手上，无论怎样选择我们都应该温柔地对待自己，因为只有你的快乐才是标准的答案。 高炫 Be on Trend， Hello， 你好，我是 YY 莹莹。刚刚听过的歌曲来自告五人的唯一。 高炫 Be on Trend， Hello， 你好，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。湖边、河边、海边， 吼！勾选变变变，勾选变变变，因为你是我的唯一，所以呢，我爱你才会骂你嘛，对不对？打是疼，骂是爱，你认同吗？ 好古老的一句话，你讲得出，我亏你。 喂，没有啦，因为今天变变变呢，就来聊一下是被骂的时候有什么心酸的事情呢？我觉得最心酸的事就是呢，我的水瓶盖没有盖紧的时候，回到家书包里面的书都湿了，最后被妈妈骂了。 哦，你讲是因为发生了这件事情，所以给妈妈骂？ 是被妈妈骂了，是应该被骂的，因为那个水瓶盖没有盖紧，哎，害到我全部所有的书本课本湿到完。 OK， 这是妈妈对你的教育方式。那我好奇，未来的15年后啦，可能10年啦，莹莹也当妈妈了。 对， 那你的女儿可能叫 Joanna。 Joanna 。OK， 九一啦，九一， 九一， 她今天一年级、 okay. 回到家，你打开她书包，发现她的书本都烂了， uh-huh. 因为她的水瓶盖没有盖。Uh-huh. 请问你也会骂她吗？ 我觉得如果你第一次犯错的话，我不会， uh-huh. 我会警告你，下次要小心一点哦， uh-huh. 用爱的教育。如果第二、uh-huh. 第三次你还是这样不小心的话，我会骂了、uh-huh. 啊， uh-huh. 我会讲怎么你一直没有注意这个水瓶盖没有。盖的嘞 开始发飙了 啊，严格哎、欸， 因为孩子如果不骂的话，他不会记得的。 Okay， 我认同一件事情，就有时候有些孩子开始皮了，就稍微要狠 一点跟黑脸一点。 凶一点点，对。 但如果成年人了过后呢，如果你的女儿她今天已经是大学、 uh-huh. 然后她因为没有接到你的电话、 uh-huh. 所以她迟回家。 迟回家。 你会骂她吗？ 我不会骂她，我会担心耶，她迟回家，一个女生在外面怎么。 会骂了。 我不会骂她、啊、她长大了骂来干嘛。 对啊，这就是我蛮好奇的地方。有些人他们就是只要你的爱人或家人做错事就要骂。那我想人家都已经做错，她已经很险了。 Uh-huh. 你还在骂，那不是在加上加害她吗？ 因为骂没有用的，她已经步入社会了。 对啊，就而且东西已经做了，你到底要骂来干嘛、 啊对啊？对啊，所以你长大之后也是会用爱的教育嘛。 对啊，所以没有，我觉得2026年或以后都不要再骂人了。 是因为骂人呢会损害你的身体里面的健康、啊。 要就直接盖一巴掌， 直接短痛给他一个短痛。 开玩笑啦， 开玩笑啦，是这个选 Beyond Trend，Go 选 Beyond Trend。Hello， 你好，我是 YY 宁、嗯。刚刚听过的歌曲有来自萧秉治的《可不可以别做他的情人》。萧秉治的演唱会呢将在7月4号傍晚7点钟呢在 ZEPKL 举办啦，想要购票的话呢可以去到 Book My Show。 勾选 Beyond Trend， Hello 你好，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。 勾选变变变， 湖边河边海边吼，勾选变变变， 勾选变变变，可不可以不要骂我了？你是被骂的那一个吗？你知道被骂的时候最心酸的事情是什么？我们来听看这位听众的心酸故事。 我觉得被骂的时候呢，心酸的事情呢是有两种的。如果呢，我被骂呢是因为我真的是做错事了，我会觉得很内疚，然后就会很想去补救，把事情做好。然后呢，如果我是被骂是被黑锅的那一种呢，我就会觉得很委屈，然后很生气的那一种，这个就是我很心酸的事情。 为什么被骂的那一个呢永远是要受委屈的那一个呢？可能我没有做错事情啊，错的不是我，为什么我要被骂呢？ 欸，其实我觉得你没有资格这样讲。欸， 为什么？ 因为你就是这种人。 我是怎样的人？ 你有发现我们有时候共事的时候，或者是我们在电台，有时候我们 MC 可能会出一点小错，稿那边没有弄好还是什么。 OK， 然后老板可能会不小心责怪一下我们，有时候啦。 OK， 然后你知道只要老板一责怪或者语气稍微大声，你就是会低头乖乖听话，然后不敢反驳。你是这种人呢。 因为我是那一种， 可是重点是有些事情你根本没有错，你干嘛要在那边低头受罪？ 不是低头受罪，我不是委屈，因为我不喜欢那种氛围呢，是吵架的氛围， uh-huh. 我不喜欢。如果能 settle 的话，就当场 settle 咯。Uh-huh. 如果低头能 settle， 我就 settle 咯。Uh-huh. 因为我不喜欢吵架，我不喜欢这种氛围。 OK， 我觉得我认同你讲的低头能 settle 就 settle， uh-huh. 但是凭我在职场，毕竟也才两年，也没有到很老道。 OK， okay. 我发现各位朋友们，如果你们是社会人哦， uh-huh. 如果这件事情你真的没有错， uh-huh. 你不能一直给别人这样骂你。像以前我也是一个啊，过来就算。讲啦，随便给你骂下啦。 Uh-huh. 可是我发现有些人，你这样子忍他啦，他会变本加厉的。 Uh-huh. 他会觉得我骂赢，反正赢也不会反击啊。这样有什么锅就让你背就好啦。 Yeah, 所以我觉得以成年人来说，我们在这方面要保护自己。 Uh-huh. 别人骂你的时候，如果真的有可以立足的点， uh-huh. 你要踩回去，你不要笨笨给他骂，或者觉得 是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这样子。 是、啊、有时候呢，真的要适当的骂回去了、 啊。 如果你觉得你对的话，那就是对的。 是 OK， 所以这个选 Beyond Trend。 勾选 Magic Hour 是由 New Band 脱裤宝止痛贴为你呈现。 New Band 脱裤宝止痛贴易于拉伸，粘度佳，可解肩膀关节肌肉疼痛。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。 New Band New Band